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在放松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之前，谁都曾困顿、颠簸、迂回，唯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迎来心中的海阔天空。下班路上，陪你在 Beyond 的歌声中，将理想进行到底。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买车没有北京快照真苦恼， 你还不知道吧？现在买车不摇号了。 在哪里呀？ 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购奥迪免摇号，金梁路廊伐路口北，83790100。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06540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065400068。 永宁家居广场2017年中大促开始啦！6月23至6月25日，到永宁家居广场欣赏 3D 视觉画展，享受免费美食。 20元轻薄家具带回家，购物满额还能报销打车费，你还在等什么？ 家具家电建材一站式购物，就在永宁家居广场。 嗨爆年中庆，好礼等您来！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想我看着 线，夏日炎午里有蜜蜂飞过，没有我在欢声高歌，运动场上课跌闸下了锁，真可惜先生不会懒惰，放学有数不清的几套功课，千斤的书包载满了书籍，童年时就如此经过，合作社食品真多，硬币财富却每日得一个，下了课幻想多多，望着墙壁去发梦乐趣多，真可惜初恋心里对象，每日见他都不敢倾诉清楚，知不知之间载满了心事，童年时就如此经过，夜已晚就赶紧功课，但为何每次到夜都抄错，就似我大考的一天，样样题永远发现做错咗，时光阴巴巴千遍教导，每日我听他心中只觉啰嗦，不知匆匆中已到了今日，童年时就如此飘过，今天的我没有了童真的心，又突然发觉美梦未有多，想当初仿佛好似昨日，往事我一一心中都记清楚，只可惜当天太快已消逝，童年时就如此飘过，莫笑我又想起当初，夏日炎午再有蜜蜂飞过，但我也未肯高歌，就像人故意里面下了锁，深深中只想起那故旧，那稚气种种今天改变得多，匆匆的当天太快已消逝，童年时就如此飘过，匆匆的当天太快已消逝，童年时就如此飘过， 却吹不去额头的吻，走完了天下的路，才想起了回家的门，追上了漂泊的日，却赶不上漂泊的魂，做完了想做的梦，仍有颗思乡的心， 我想你走，你要走 却吹不去额头的吻。走完了天下的路，才想起了回家的门。追上了漂泊的人，却赶不上漂泊的魂。做完了想做的梦，仍有颗思乡的心。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新北京野生动物园神秘超大森林自驾游览区，惊险刺激龙车体验，炫酷奇幻恐龙山，森林中的野生动物世界，欢乐假期，神奇之旅，就在大新北京野生动物园。 庆阳汇众春雷行动，维修理赔限时团购，最高可免工时费，首次进场工时5折，国一国二置换新车，最高享1万元补贴，另赠送微波炉。关注庆阳汇众微信，了解详情，咨询热线6122-9988。 6月26日 六月二十六日，盛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点隆重开业。 慕斯、芝华士、喜临门、爱伊瑞斯、欧派、索菲亚、马可波罗、蒙娜丽莎、科勒、箭牌、恒洁、他他、圣象、德尔、特普利、瑞宝、松下、欧普、A O 史密斯、方太等几十家品牌进驻，为房山消费者打造高端消费主场，为您提供高品质的家居体验。盛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店，恭候您的光临。地址：原长阳环岛东北侧，电话8935-8878。 我赚钱了，赚钱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花， 不知道怎么花。开个店钱滚钱了， 哎呀妈，我爱撸串啊！ 那就开个串吧，加盟某个时间，10万加盟费，派送烤串机、桌子，连餐具都送，专人带店，客流量滑滑的。加盟热线400-050-9100，400-050-9100。 上京牌还不用摇号，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推出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无需指标，无需等待。轻松拥有奥迪座驾，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好音乐九五九。 需要你在我身旁。 世界的虚伪， 不要拿时间 Thank you. 间。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即日起至6月30日，购买梅赛德斯奔驰 GLA 200所有车型，可续享购置税减半支持，更享金融贷款方案，日付低至6.88元。详询立新行北京花香桥店0105798666。 历时10年精心打造，京城首家现代化专业口腔全国连锁机构，每年上百万服务人次，以最低的价格、最高的质量回馈广大客户。北京每年口腔为您的牙齿健康保驾护航。 6月26日。 6月26日，盛通家居广场长营体验点隆重开业。 慕斯、芝华士、喜临门、艾依瑞斯、欧派、索菲亚、马可波罗、蒙娜丽莎、科勒、箭牌、恒杰、他他、圣象、德尔、特普利、瑞宝、松下、欧普、A.O. 史密斯、方太等几十家品牌进驻，为房山消费者打造高端消费主场，为您提供高品质的家居体验。盛通家居广场长营体验店恭候您的光临，地址原长阳环岛东北侧，电话89358878。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联合推出《家天下号丝绸之路》旅游专列，11天带您领略西北五省，探访古丝绸之路神秘景点，甘肃、宁夏、青海、内蒙、新疆，赏美景、品美食，坐着火车游天下。报名咨询电话3800611-1520008-6661。 6月25号，今天是全国土地日。自然界形成的土地在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当中起到了十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珍惜保护土地，它是人类生产和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自然资源。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搞不懂爱，我不明白，多么期待，却又不想被伤害。 心留一点空间，未来生活我自己主宰，要不就来

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机会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看透的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机会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 灯光与影快要开始相互辉映，整个城市沉浸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在喧嚣的城市里寻找我们能做的事情，在生活的都市中回忆我们曾经的经典。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全新奥迪 A4L 携十大科技40项变化变革而来，29.98万起售，贷款购车尊享2年免息。新车现已登录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详询0106137888。 就近家装五月装修聚会，80平米全包整装，最低仅需79,900，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80平米不到8万块。预约电话400078-8395，400078-8395。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065-4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065-40068。 学舞蹈世纪创意，学美术世纪创意，学乐器还到世纪创意。暑期班报名享受68折超值优惠，959听众还有小礼品赠送，赶紧拨打电话报名吧，89358630。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会有一些伤悲，难免要比别人累，承受更多雨打风吹。就像傻得可怜的你，注定会流一些眼泪，注定要说无所谓，虽然早就伤痕累累。失去的永远最美，当心碎的你如此陶醉，让你一辈子执迷不悔。是爱是恋是痴是缘，是梦想的还要去追，说拥抱玫瑰心疼热血， 才发觉，才发觉，我不能，我不能够不想你。你的倩影和所有你的回忆， 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让你乐迷乐迷，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雪乡里，我最爱你爱你。 买奥迪就到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买进口奥迪就到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买奥迪 Sport 运动车型就到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明星

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女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一段感情就此结束，一颗心眼看要荒芜。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若真真心真意付出，就应该满足。啊，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这是我回首来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一段感情就此结束，一颗心眼看要荒芜。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若曾真心真意付出，就应该满足。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只是我回首来时路的每一步都走得好孤独。啊，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别再为情的枷锁，爱的束缚，人

说的财主绿色的台阶，台阶上有失望的灰，是满山有坚定的步伐，从来没有怀疑他的对。是谁说从来都不伤悲？在未完的秋风里，我分明听见他用微暗的声音唱着那首无泪的老情歌。 心里面，所以只有流浪可以治疗疲惫，免得两个人都轻易的沦陷。我努力把分开想的每一点，固定着等待的姿势，毫无怨言，哪怕连路人都笑我可怜。心里的雪停。 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五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五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让你乐迷乐迷，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买车没有北京快照真苦恼， 你还不知道吧？现在买车不摇号了。 在哪里呀？ 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购奥迪免摇号，金阳路廊伐路口北，83790100。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最后80席黄金商铺等您来袭，优越的地理位置，免租金的支持力度，您还在等什么？财富热线03123877772。 集美家居定慧桥商场满额返现啦！百万现金券得多少减多少，官网满5000减1000，抢抢抢！积分拿好礼再抽4999元免单，6月23日至25日，全程怼起来！详情400-006-5858。 历时10年精心打造，京城首家现代化专业口腔全国连锁机构，每年上100万服务人次，以最低的价格、最高的质量回馈广大客户。北京每年口腔为您的牙齿健康保驾护航， 年轻就要释放，年轻就应该甩掉包袱。吉利远景 X1 耀世登场，凡959听友进店试驾，均可获赠专享试驾礼一份。欢迎莅临北京房山沃德龙顶吉利展厅，试驾专线8030-8588。学舞蹈，世纪创意；学美术，世纪创意；学乐器，还到世纪创意。暑期班报名，享受68折超值优惠，959听众还有小礼品赠送，赶紧拨打电话报名吧，89358630。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心中曾经有一个梦，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 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 再没有恨，也没有了痛，但愿人间处处都要爱的影踪。 用我们的歌换你真心笑容，祝福你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 把我生命里的每一分钟 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生命里每一次感动，和心爱的朋友热情相拥， 让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 再没有恨，也没有了痛，但愿人间处处都要爱的影踪。 用我们的歌换你真心笑容，祝福你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 生命里的每一

才懂真实的爱我，才舍得目送你自由。 不就这样